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林丹自传《直到世界尽头》。林丹是一个普通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始自终自己都不是最被看好的那个人。青年时入选八一队，但远远不是那个大家眼中的佼佼者，虽然也能够在一些比赛当中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却始终不是那个最厉害的人。林丹有些叛逆，不是那个最听教练话的运动员，甚至入选国家队也是一名插班生。那么林丹是如何成长为超级丹的呢？我们将会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爱情很奇妙，让人充满无限的能量。2004年年初的瑞士全英赛，我连夺两站冠军，坐稳了男子单打世界第一。那时我跟阿芳的感情刚刚开始萌芽，媒体们称我们是神雕侠侣，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俩相差3岁的年纪。但是神雕侠侣不好当啊，我们走得很辛苦，并不被外界看好。面对浇下来的一盆盆冷水，我并不在乎别人看好或看坏。虽然我是天秤座，但也算不上优柔寡断的人，我也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说实话，从开始认识这个自己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的女孩，一直到谈朋友，甚至到现在，很多人都不是很看好我们，包括队里的教练、媒体等等。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阿芳有时也会因为外界的看法而不开心。2004年，我已经是队中的主力了，教练对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也不希望我们表现得太明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看好我们，就随我们去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了保护阿芳的冲动和责任，保护自己的女朋友，也是守护我们的爱情。我们都还很年轻，那时我还不到21岁，但作为一个男人，我有责任为对方遮风挡雨，做女朋友的保护伞。这不是写一封情书或者口头上说说就有用的，一定要有实际行动。有一次聊天的时候，我跟阿芳说，你放心，我会用我的成绩保护好我们的爱情，这是我当时唯一能做也必须这么做的事儿。我们的第一个情人节就是在一种即使被全世界抛弃也不放弃对方的心情中度过的。这些年来，我也体会到了一些人情冷暖，我必须拿出更好的成绩，我要成为绝对主力，这样教练就不可能还把我当小孩一样训。2004年5月，我们在印尼雅加达出战汤尤杯的时候，被媒体抓拍到了一张照片，后来被误解成是我在吻阿芳。实际情况是，当天的汤杯决赛前一天，已经拿下尤伯杯的女队队友来给我们加油，在我拿下第一分之后，我也加入到助威团当中，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也很吵，不少队友都拿着助威棒站到了椅子上，阿芳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我很兴奋地转身跟他说，我们就要一起成为世界冠军了。因为听不清，阿芳就俯下身来努力听我说，于是呢就被认为我们是在亲吻。不过因为奥运在即，当时的媒体都还算保护着我们，没有在我们的恋情上大做文章。直到我在雅典首轮出局后输球的那一晚，我彻夜未眠。在北京的阿芳也陪了我一整夜，也正是他的一条条岳阳短信让我撑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日子。一点也不夸张的是，我发短信把手指都摁肿了。因为有时差的关系，其实阿芳比我更辛苦，因为他几乎没怎么睡，第二天就又要起来训练了。面对媒体的追问，我们并没有遮遮掩掩。首先，我是一个运动员，我不是艺人，真的不需要那些很虚伪的外衣来包装自己。 职业运动员的首要工作是打出好成绩，其次年轻人谈恋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那些一被媒体问到就连忙否认、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只是朋友的明星们，不是太假了吗？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在恋爱是出于什么目的呢？想保护你的另一半，还是自私呢？我觉得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我们常常会被迫在别人的规划下生活。他们会告诉我啊，你这么做更好，你找个那样的才好啊，傻瓜。在中国更是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样的古训。这么多年来，我时常有种感觉，就是周围的人似乎还没学会承认别人的好，也不懂得赞美和祝福别人。相反，越是看到别人过得不好，越是愿意去同情他，甚至可能是以匪夷所思的大方去帮助别人，哪怕自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也要分给别人一口吃的。但是一旦看到别人过得比他好，心里就不乐意了。无论是爱情、工作还是生活方式，都不需要和别人比较，自己喜欢就好。有的人可以每天喝几千甚至几万块一瓶的红酒，他有这个能力去喝，但这并不代表你和你的朋友喝几块钱一瓶的啤酒就不比他开心，这只是选择的不同而已。有时候内心的安定和满足远比物质带给你的安全感来得要强烈。在你追求财富权力的同时，相应的也需要付出的更多，而牺牲掉的是你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最终有一天，你也许得到了很多，但也许会失去的更多。我们并不能简单的认为有些人是满足于现状，他们也许是知足常乐，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反而活得自在快乐。年轻人就是要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即使有一天受伤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那也至少是我自己的选择。永远让别人规划你的生活，父母告诉你去英国留学吧，回来再去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或者通过全家的关系让你去做公务员，然而这些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人这一辈子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真的很难得，坚持自己的理想吧，也许会失败，但也不枉这辈子有过一次这么坚持自我、义无反顾地做一件事情的经历。生活永远被别人安排好了，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有时候成功只是因为你多坚持了一下。也许我的性格中是带着点好莱坞式英雄主义的，迈出了第一步，面对未知时一定是有风险的，也许结局会很惨，但因为年轻就什么都不怕。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收获的结局比想象中的还要美。如今29岁的我庆幸21岁时的林丹有这份勇气、执着和担当，而在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被看好就不被看好，我就是喜欢他。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从雅典回来后，我几乎没有休息，就开始了恢复训练。我和阿芳的恋情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我在面对媒体时也坦白地承认，我们就是要成为像当年丹麦的盖德和马丁一样的金童玉女。2004年下半年，参加雅典奥运会女单比赛的张宁、周密和龚瑞娜几个，不是在忙自己的私事，就是在考虑要不要继续坚持。于是谢杏芳就带着朱琳、卢兰等更年轻的一批师妹出去打公开赛，阿芳抓住了那次机会，连续拿了6站冠军。在雅典奥运会之前，谢杏芳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而且她的球风有特点，外战没怎么输过，但是面对她的三位师姐，整体实力还是没他们强，体能经验都不如他们，打起来也比较吃亏。2004年的这一轮强势反弹给了她，也给了我不少信心。我们开始经常一起在男女单决赛中折桂， 媒体也总是变着花样的起各种新闻标题。我印象最深的一篇是男单男朋友，女单女朋友，报道我们俩同时夺冠。转眼到了2005年的全英公开赛，伯明翰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正是在2004年的全英赛期间，我们的恋情被第一次曝光。那年我打进了决赛，结果我拿到了第一个全英赛冠军。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他负于了周密。再一次一起出征全英赛，天气非常冷。有一天走到体育馆门口，阿芳看到对面的摩天轮，说：“哎，不如等决赛后我们一起上去吧。”我说：“好啊。”后来我们再一次双双闯进决赛，结果阿芳拿到了他第一个全英赛冠军，而我却输给了队友陈红。在摩天轮上，阿芳为了安慰我，就提议只要以后出去比赛看到有摩天轮的话就一起去做。我说：“好啊。”心里就想着明年还要一起夺冠，再到摩天轮上去看看。难得的是第二年我们在伯明翰第一次同时问鼎冠军，成了真正的金牌情侣。2006年1月的英国正值隆冬，即便是周末街道上也没什么人。可惜的是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赶飞机，之前的约定没能履行，只能远远地看着摩天轮望而兴叹。那成了那次伯明翰之行中唯一的美中不足。在某种程度上，摩天轮就是我们俩两年爱情和事业的见证。这之后我们还去过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摩天轮，就在塞纳河边。后来听说伯明翰的那座被拆了，我和阿芳还感叹了好久，觉得好可惜。那次全英赛回国之后就是2006年的春节，队里难得放假，而我自己也有11年没在家里过年了。阿芳的家人也在广州盼着他早点回家团聚。等我回到龙岩老家，几乎每个人见到我就问：“哎，怎么不带谢杏芳一起回来呀？”不过这顿团圆饭并没有推迟很久。元宵节这天，阿芳第一次见了我们全家人，大家聚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过了一个团团圆圆的元宵节，只是地点改在了福州中国羽毛球队的集训地。虽然之前爸妈外婆都分别见过阿芳，但能在家里一起过节，感觉还是不一样。一年后，我们再次回到伯明翰。2007年的全英赛成为我和阿芳职业生涯中第10次一起称王封后的赛事。那一次的赛程打破惯例，男单决赛在女单之前率先进行。因为以前总是阿芳在比赛结束后等我，这一次我要给她一个惊喜。在2-0击败队友陈玉卫冕成功之后，我就赶快回去做准备。女单决赛被安排在压轴登场，这给了我充裕的准备时间。最后谢杏芳轻松地以2-0取胜皮鸿雁，两局只让对手得到19分，谢杏芳为中国队完美收场，受到了现场8000多名观众的欢呼和庆祝。这时我已经等候在球员通道，当他走上领奖台时，我捧着一束玫瑰向他走去。即便没有事先彩排，百年全英赛的氛围也是世界上最棒的。追光灯一路伴随着我走到阿芳面前，也许是灯光太刺眼了，阿芳一开始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我走近后，他也非常开心，现场就响起了各种惊呼、尖叫、口哨。我拍拍他，亲了亲他的额头，大概是此前没有人如此大胆过。现在呢，又是一向被认为过于内敛的中国运动员做出来这样的事儿，所以媒体都挺兴奋的，全都拥上来。本来我已经准备退场了，现在呢，阿芳干脆大方的拉住我，留下来一起让媒体拍照。唯一的遗憾是那天没能买到鲜花，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找到一束玫瑰。两次在全英赛上双双登顶，是我和阿芳最开心的记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 体坛传记文学。 在羽毛球历史上，只有印尼的羽球伉俪魏仁芳和王连香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先后问鼎男女单打冠军，成就一段佳话。而我能与谢杏芳一起参加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本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儿。但是我相信，这对我们彼此既是个激励，同时也是牵绊。在备战的最后两个月里，我们首先要各自忙自己的训练，因为有时候男女单的训练时间不一样，慢慢的我们就达成了一种默契。只有每天训练结束后才会发短信问一声你在干嘛，完了就忙着看比赛录像去了，每一天都过得很紧张。然而离奥运会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阿芳突然生病了，医生诊断说是带状疱疹，是训练疲劳导致免疫力下降引起的。当时我们两个心里都不踏实，怕影响到对方，就彼此鼓励说没关系，那就好好治疗呗。那段时间阿芳的训练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每天就是打点滴、休息、看录像。就这么过了半个月，奥运会已经非常临近了。当时天坛公寓距离奥运会的比赛场馆北京工业大学体育馆交通更方便，而且呢，饮食训练也更有保障。因为奥运村虽说是设施齐全，但是餐厅毕竟是大锅饭，每天排队取餐要排很久，而且力量房里人也很多，训练无法得到保障，总之种种不便吧。所以当时队里就决定让我、张宁还有女双的杜静、于洋留守在天坛公寓，其他队员都搬到了奥运村。阿芳本来也想留下来，但队里的意思是单独住在外面风险也大，最后呢只好作罢。就这样，我跟阿芳一个住在村外，一个住在村里。奥运会前几天，每天比赛结束后，他都要乘40分钟的车回到训练局训练。置身于那样的氛围中，本来心情就容易紧张，每天在这样来回折腾，确实容易烦躁。那段时间因为赛程被错开，我跟阿芳也几乎碰不到面，每天只能通电话，也没聊些什么，就是问你在干嘛啊，吃饭好吧，怎么样，刚打完，那好好放松吧。说的都是这些，基本上从来不聊比赛，哪怕是这样平常的问候，对我们来说也能安心许多。从恋爱到现在快9年了，我们还是天天会通电话。我们不仅习惯了对方的问候，而且这已经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阿芳决赛的那天下午，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的一个拐点，那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也是最后一届。那天决赛后我发出的那条短信，有心疼，有骄傲，也有对自己第二天决赛的坚定。我是这么写的，你已经打得非常好，尽力了，这就没有遗憾和伤心，我以你为荣。他过了很久才给我回电话，我听得出他哭过，但是他只说了3句话，我没事儿，放心吧，你明天加油。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阿芳离开赛场的时候，志愿者一直把他送到了门外，除了那枚银牌，他把身边能送的小东西都送给了大家，还和志愿者交换了衣服。他那天是穿着志愿者的 T 恤回到奥运村的。这场球到现在依然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没错，竞技场只有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可是运动员的价值不是简单的用金牌或者银牌来衡量。4年过去了，你会发现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谢杏芳，直到现在人们谈论起这场球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这个小姑娘特别可惜，我们都很想她能赢得这场比赛。再过很多年后，当人们说起那场令人荡气回肠的决赛时，还会用这样的口气，3分，只是3分。等了又一个4年，仅仅只输了3分，就是两个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第一第二只是留给了那场比赛，被定格在历史中， 如果你的球技、你的球风、你的人格魅力能够深入人心，多年后还为人所津津乐道，我觉得这才是一名优秀的选手，甚至是伟大的运动员。只有等事情过去5年、10年甚至更久之后，依然有人因为你这场球的魅力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并发现了那个特别用心、特别努力的你，这样的运动员才能被历史记住。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队最终收获了3枚金牌，分别是男单、女单和女双。而非常神奇的是，金牌得主恰好就是我们留在天坛公寓的那几个人。今年春节也是情人节，我是你的恋人还是家人？希望我们是一家人。这是我在2010年春节档播出的一个电视广告里的台词。而当2010年走到尾声，我也和谢杏芳在广州登记结婚了。从此，每年的12月13日便成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国手生涯，我们四处征战，打了无数比赛。每一次，当你从领奖台上走下来后，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重新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反反复复那么多年，其实挺累的。2008年以前，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在事业上。但是当我的经历阅历增加之后，我的身份和角色必然也要发生转变。如今我已快30岁了，我不仅仅是国家队的一名运动员，我也需要有自己的家庭，我一定要有一个角色是属于我家人的。我会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吃饭，和他们一起聊天，和他们一起生活，甚至一起出去旅行。广州女婿被叫了很多年之后，我一直梦想着要把谢杏芳娶进门。我记得在广州亚运会男单夺冠的那天晚上，阿芳的娘家人、广州的媒体记者们就一直在逼问我什么时候向阿芳求婚。当时我只能说，一路上从我进国家队到现在，阿芳都一直陪伴着我。从2004年的雅典、2008年的奥运会，一直到今天，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他是最适合我的那个，这也算是向全天下人许下的承诺吧。然后我们决定在2010年的12月13日这天去领证，之前也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求婚过程。之所以选在这一天，一来恰好有时间，二来日子也好记，而这中间还经历了一段小插曲，因为领结婚证需要部队开具证明。所以我很早以前就给部队打了报告，但是呢，这份证明是有有效期的，我又总是突然有比赛，抽不出时间来，第一次就没有登记成。我当时问，能不能在北京登记呀？结果发现，要么就是去我部队的所在地南京，要么就是回福州，或者是阿芳的户口所在地广州，其他地方都不行。于是我又找到了我们部队的干事。他瞪大了眼睛，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飞机。啊，第一次你们没有登记啊？我说哪有时间呢，你再帮我申请一份吧。所以亚运会打完后不久，赶在证明的有效时间之内，我们在广州登记结婚了。 20年的国家队生涯，20个世界冠军，2枚奥运会金牌，5次世锦赛冠军，汤姆斯杯6次夺冠，苏迪曼杯5次称雄。世界羽联统计，林丹职业生涯总共获得666场胜利，66次冠军，是世界羽坛唯一的双圈金满贯得主。巅峰时期的林丹几乎没有明显弱点，在无数经典的比赛当中，那些纷纷致命的关键时刻，他总是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主宰比赛。即便是在面对盖德、陶菲克、李宗伟这样的伟大对手，林丹依然可以保持极其出色的战绩。有他参加的比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代表比赛结束，逆转好戏往往成为家常便饭，笑到最后的也一定都是林丹。顾拜旦曾经说过，对人生而言，重要的绝不是凯旋，而是战斗。